那江岸上哟，处处的那些丹桂，这把音香的那么可人。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总有那风吹水浪，随接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风儿摆动了秋叶，这个落实在了秋林。秋星儿明朗，秋蝉声近，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春耳边声音，叫得那么惨杀人。秋草黄啊黄，秋光满目 望我你打了我胆干柴寻鬼酒后尽正欲着你不应允心降临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奔到了我坐古庙身旁我站起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月朗风清真好对林绿笋那桌将来我就朝我前高我奔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瞧我不问心心神稳定柴蛋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空中你看烟灰才告他的命

记，周文王那狮子怒，狮子命归阴啊。有几寸围在几寸难合分，蛇纹碎按着什么一样到更合适，几尺几寸零几分，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上边鼓有弦几根嘞，四方方全说对，就算乔公你知音，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围在四寸四几分，蛇纹碎按着周天一样到不合适，三尺六寸零一分，文王好德武王好战，上边共有弦七根，运透九霄团风袭，阴川山海龙虎群，宇宙条丝惊仙符，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半字文，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子期说从众里叹言回才高命短，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伯牙闻听讲头点说野店荒村可住无高人，连夸樵夫好好好，钟子期在一旁，你看他一阵阵的毫无惧色，笑我淫淫一情会有好进来了呗，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与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所谓谢之音。 好，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仔细听琴》，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还是骆老的这段《俞伯牙摔琴》。 巧逢钟子期对答把琴问，一起相投又把相分，他二人分手太急，未得细谈论，约会了寒阳相会，再等来春啊！

全听得清 粉边